在那个时代，但凡是个军阀，就都在乎乡邑。曾任山东督军的张怀之说过，刮地皮也得在外省刮，即使做了土匪，也不在家乡作案。湖南军阀何健，非礼勿听，非礼勿用。何健是湖南醴陵人。阎锡山则学会舞台话就把洋刀跨，阎是山西舞台人。张作霖妈了八子是路条，后脑勺子是护照。张是营口人，妈了八子是营口人的口头禅，而后脑勺子是营口人的体貌特征。在战乱年代，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头目，借助血缘和地缘纽带捆绑自己的集团，一点儿都不奇怪。不管怎么说，还是自家人靠得住。所谓的在乎乡邑，就是用自己的家乡人为自己修筑一道坚固的城墙。不过奇怪的是，张勋对老乡好，却并不让这些人到自己队伍里来做事。换言之，他的辫子军并不是他的家乡子弟兵，也就是说，张勋跟他的同类不一样，他的重乡邑没有多少实用的功利目的在里面。实际上，尽管张勋混的地位不低，但始终只是一个乡下的土老，对乡亲施恩既是富贵还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照顾乡里的一种古老习俗。一个外国记者采访过他，回来说张勋绝不是一个政治家，倒更像一条凶猛的看家狗。的确，张勋就是这样的一条愚忠的狗，忠于轻视是愚忠，重视乡邑是愚善。所有的感情投放都有一个文化习俗划定的对象，走到哪里，爬得多高都难以改变。也正因为张勋的愚，兵微将寡的他才成了督军团的盟主，自己还以为是众望所归，被大伙忽悠的一头扎进了北京，为段祺瑞赶走黎元洪火中取栗还不自知，以为可以借机实现自己的理想，恢复大清江山，他做中兴第一人。待到全国一致声讨，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打回来，才气得直跳脚，不仅丢了作为命根子的军队，还落了个复辟的恶名。这样的张勋在江西人那里，在奉新县当然有人缘，即使他后来身败名裂，还是有人念他的好。不过这样的人缘，我们在江苏的北部的张勋驻地却找不到。显然张大帅的乡情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是由徐州和海州一带老百姓来支付的。当代国民性的疼痛，责任心、职业道德和骨气。关于黄万里先生，我知道的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要纪念他也许说不出什么更多的话来，但是还是想说点什么，说点跟自己的身份一个学院知识分子有关的话题。说起来，黄万里先生跟现在中国的多数的教授身份差不多，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拿着政府的工资，做着技术性的事务。虽然他比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专业上都优秀，但在身份上并无本质的区别。我常想，如果今天再出现黄万里先生当年讨论修建三门峡水库那样的政治环境，还会有人站出来提出异议吗？我敢肯定不会。就是有人明白这个水坝不能修，也绝不会有人公开反对，连私下表达异议都没有可能。君不见当今之时，已经没有被扣政治帽子的可能， 更没有被打成右派的机会。一个个的专家论证会，尽管论证的玩意儿很可能荒唐透顶，有谁会说半个不字呢？没有。看在同僚的面上，看在领导的面上，更看在高额的评审费的面上，评审组织者要什么，领导要什么，专家就说什么。黄万里先生是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这一点没有人怀疑。他的骨气事实上来源于两个东西，一是作为科学家的职业道德，二是他的责任心，而后者尤为重要。作为前者，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可以没有政治立场，必然会尊重科学常识，尊重试验数据，不能违背自己的学识，不尊重事实而说违心的话，尤其不能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说出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如果科学家的研究告诉他这个东西是白的，那么无论在多大压力下，他若把它说成黑的，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良心上的折磨。我相信当年看出三门峡水库的问题的水利科学家不止黄万里一个，而违心同意苏联专家意见的人，包括后来论证亩产万斤成立的人，内心一定有某种煎熬。但是真正能站出来说不的人却只有黄万里一个。我们可以说，黄万里先生作为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的公子，其所受的教育特别好。他的留学经历告诉我们，他的科学素养特别棒，因此他的职业道德感比别的人更加强。但我们也可以说，作为一个刻意报国的科学家，他对于民族和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百姓有着更大的责任感。在当时政治正确的高压下，恪守职业道德，可以选择沉默，也可以选择发表意见后再沉默。但是他选择的却是抗争，固执地坚持己见，由此而蛊惑，在别人看来的确是太傻了。从来有责任心，有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责任心的人都是傻子，舍身求法者，为民请命者都是傻子。一部历史如果都是见风使舵之辈，都是功名利禄之徒，都是彼可取而代之野心家，那么历史将变得非常的乏味，非常的无聊。即使人人的身段都非常柔软，手腕都非常的高明，斗得非常精彩，依旧是乏味和无聊。有了傻子，历史才像画龙点上了睛，生龙活虎。尽管历史上的傻子个个都命运悲惨，但一个民族的历史却因此而值得称道。严格说来，没有人能做到完全的无私，但是如果有了为百姓、为民族、为国家的责任心，就可以做到无私，把个人的成败利钝放在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先生是一个无私的人。之所以无私，就是因为他的责任心特别重。当然反过来，跟黄万里同辈的科学家们不见得没有职业道德，也不见得没有责任心。但是为何很少有人能做到跟黄万里一样呢？对此我们更应该问的是，为何科学家没有一个充分表达意见的场合？为何在科学问题上还要服从政治目的，让政治压倒科学，让政治家的意志压倒科学家的专业判断，进而把科学上的不同意见变成政治异议，把发表科学异议的科学家打成右派？显然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也是应该好好反思的。显然虽然国家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改正了右派， 但却没有很好的反思这个过于严峻的问题。到今天，政治高压也许不那么严酷了，但来自行政和商业利益上的干扰依然影响着科学的判断，瞎指挥依旧盛行，所谓的交学费现象依然日复一日的在中国的土地上重复了再重复。像三门峡水库这样的学费工程还是一个接一个的耸立起来。更加严峻的问题是，科学家们既没有了职业道德，也没有了责任心。一个个垮掉的工程背后都有专家的设计论证，但垮掉之后只消同样一批人再论证一次，证明跟设计无关，跟验收无关，就万事大吉。很少见过有科学技术人员为了垮掉的工程承担责任的。既然没有了责任，人人都乐得拿钱论证，拿钱消灾。不能说现在的科学技术人员，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专业知识，缺少专业技能，但是他们更缺少的是一种作为这样一种身份的人的灵魂，一种不可缺少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中国台湾的大埔事件。来台湾之前，余建荣告诉我，台湾不可能有拆迁这种事，但很不幸，我一到台湾就劈头赶上一个拆迁大埔事件。一连好几天，几个电视台都在谈这个事件。事件中有位72岁的农妇喝除草剂自杀。大埔事件在本质上是政府导向的发展主义的一个结果。大埔在台湾的苗栗县，而苗栗是台湾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一个农业县。2008年，得到压倒性票数上台的县长，私有所为，在苗栗建科学园区，引进产业。台湾的朋友说，在台湾，科学园区是个有魔力的名字。小蒋时代的新竹科学园区的成功，使得这一模式在全台到处开花。其实，现在的好些所谓的科学园区，里面进驻的企业根本就不是高科技，跟大陆高新开发区一样，有什么投资办什么企业，做鞋、做衣服和高能耗、高污染的都可以来。苗栗新建的科学园区一共新增100多公顷土地，多数都是房地产开发，只有一小部分，据说是给郭台铭的企业新奇美建厂用的，恰好就在这一小部分上出了事儿。台湾的农地征用所使用的法律是权威时代制定的《土地征收条例》，按这个条例，政府征用的农地协商价格不成，如果多数农户同意接受征收条件，剩下的钉子户是可以被强制征收的。理论上，即使这些农户不肯接受征收条件，不交出地契，征收一样可以完成。面对政府的征收，农户一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按被征收农地的40%份额接受建筑用地。农户有了这些建筑用地，由于建筑用地地价高，理论上农户是可以获利的。二是接受政府认可的土地赔偿金，这种选择一般都比较亏，因为政府给的钱比较少。但是大埔一带被征收土地的农户，有些人抽到的建筑用地靠近高压线，或者靠近坟地，卖不出价钱，所以这些人迟迟不肯接受政府的条件，形成了大陆所谓的钉子户。台湾的朋友告诉我，这些农户不肯接受政府条件，也有不肯放弃祖辈种地传统的意思在里面。2009年12月，由于征地期限将至， 苗栗县政府跟少数钉子户之间的冲突加剧，被征地的农户开始找律师，找公民团体为他们说话，到县政府请愿。但这个时候，整个事件并未引起媒体乃至网络上的重视。2010年的6月9日是个转折点。此前的一日，苗栗县政府派人封锁这个地区，贴出告示，宣称征收已经结束，要来整地。这天的凌晨三点，20多台推土机和200多名警察突然闯入，将几十公顷将要成熟的稻子挖掉。当地农民没有抵抗，但是拍了一些视频。事情过后，台湾知名的公民记者，网名大暴龙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前去拍摄，也拿到了此前农民拍的视频，经过编辑制成视频传到网上，引起网上的关注，几千个网络博客的博主一起行动，把事件传播开来。虽然媒体仍然没有跟进，但网络上的讨论已经热烈的展开，若干公民团体和专业人士、知识分子都开始介入。期间虽然苗栗县政府还是搞了2次整地，但在民众的抗议下，行动有所收敛。民众的抗议高潮是7月17日3000多人一整天在台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种稻子。但是大埔事件成为媒体议论的话题却是在进入8月之后。8月3日一位被征地的农户的72岁的朱姓老太太在家里喝除草剂自杀。老人的死使得事件陡然升级，不仅成为媒体议题，而且化为台湾蓝绿争斗的焦点之一。各地的有相关困扰的农民纷纷组织自救会，各地自救会开始联合，各个关心农村和农民的公民团体则高调介入，甚至组织了精神病医生到大埔做心理咨询，对政府施压。有关的讨论开始深入，此前各地科学园区的问题开始被揭露，诸如环保问题、征地问题、房地产问题都被触及。郭台铭方面的新奇美表示，他们并不需要在苗栗建厂，当初的协议仅仅是个意向，现在建厂用地已经解决。7月17日凯道游行示威之后，苗栗县县长对事件造成的纷扰表示了道歉，但是政府方面真正的软化还是在朱姓老太死后，由台湾行政院出面，行政院和苗栗县政府与农民自救会之间的三方协商，在协商过程中，拆迁行动实际上已经停止。最近的消息是，政府方面妥协方案是，征收农民的房屋可以保留，农地可以置换。自救会的代表表示，要跟相关农户再做商议，然后再做决定。可以预料的是，无论结果怎样，都不会再有推土机和警察的强制了。客观地说，苗栗县政府虽然有点动机不纯，征收过程也有些程序上的瑕疵，但整个过程却并不违法，该走的程序都走了，而且所谓的拆迁过程身段也相当柔弱，唯一的强制就是6月9日的强挖农田，对农户的住房他们还不敢用强。即使这样，因强挖农田和老太自尽引发的一波又一波的民间抗议，也使得政府不得不退却。这种拆迁其实核心的问题是不合时宜的土地拆迁条例，这样一个条例赋予了政府太多的强制权利，而对农民的土地产权过于不尊重。